7月14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 嘅。 系啦，预告下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 我觉得今日呢个好有新意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即系曾经点过好几次俾一啲嘅公开试嘅考生啊 ，DSE 嘅考生啊，但系今次我哋改变策略。我哋唔再点俾 DSE 嘅考生，我哋点俾公开试嘅成绩。我哋以人法吓，咁大家到底有啲乜嘢，即系可能想点俾呢啲公开试嘅成绩咧？即系可能你系经历咗呢个考试嘅，可能你系即将要面对呢个考试，甚或乎咧系即将喺下星期。即将会放榜的同学仔咧，都欢迎同我哋分享啊！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嘅。 系啦，咁啊，系啦，因为我哋之前嘅即系考嘅过程当中，就已经点过俾 DSE 考生啦，我觉得有少少新意啊。 系 咁啊，成绩呢样嘢，同埋唔系净系对今届嘅 DSE 考生啊，你以往考个公开试，可能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份回忆，虽然回忆系有分好与唔好啦。 系。 系啦，咁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啊，亦都可以讲下咯。系啊，就唔使你中意都得嘅，你可以晒下自己当年我、哦、考得好劲啊，系啊，系唔知几多条 A 啊，卅分啊咁嗰啲。 你哋两个诶，点俾嗰啲公开试成绩啊？咁知道你唔方考得好咧，咁多感受，我冇乜感受噶咋。 系啊，都系考得好好啊。提我话咧，嗰阵时我试过我是你的后援会，嗰时在做 Team Power 嘅，咁跟住第一嗰时做到啱啱第嗰个节目开完之后嘅撞正第一次嘅公开试放榜啊，跟住嗰时我做了一件好衰嘅事， 系乜嘢咧？ 我同阿一咧录音嘅时候打俾同事啊， 跟住咧， 喂你当年几多分啊？跟住咧， 好衰，对方知唔知系 初头都估到噶啦，呢两条友仔无端端走嚟问咁样，咁大家都好暧昧啦。咁你知，因为暧昧唔系好想讲嗰啲都唔方好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自己计数，点解咧？因为佢哋有啲好醒嘅，就话我高过边个咯，咁样系啦，或者边个同边个加埋就等于我啦，咁嗰啲咧。 系或者我加埋边个再加埋边个就等于阿边个啦。 你唔好以为话阿 A 同阿 B 加埋就等于我，你唔好以为我好高分嘛。可能因为 A 同 B 本身都系得几分，加埋我都唔 系 好高分嗰啲咧，即系好好笑啊！我记得嗰时跟住我哋就整咗一个二台同事嘅排行榜咁样样咯，即系类似，因为知道有啲就好高分嘅咁样咯。 好彩我辞识你哋啫， 如果唔系我实打俾你啊！你当年几多分咧？ 当年好低咋？你问我几多分，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我一阵间喺个点歌度，我都会有讲到我当年好在意嘅一啲成绩嘅咁。 系啦，咁所以一阵间大家亦都可以陆陆续续就话俾我哋听，分享一下啦咁样嘅。喂，咁啊，跟住另一样咧，今日咧我进入咗呢个校园啊，都好耐冇试过啦，咁样。咁因为就代啲朋友去，你知而家好多试校活动啊 ，school tour 好多歌手都会周围去演出啦，试活动啊嘛，好多嘢玩噶嘛， 系啊，冇错，你都有去玩系嘛？ 系啊，我冇份唱歌，亦都冇份跳舞。 亲近学生嘅群组扮后生， 系啊，哇，大佬，中一至中三都好细个啊，中一至中三几多岁？十二三差廿年啦， 系啊，即系都系嗰句啦，你当 廿年啊， 当年你早分少少，可能都有个仔咁大啦， 廿年啊，差咁系啦，咁啊，即系总之去做一啲嘅嗰啲叫工作坊，即系教一啲班咁样样啦，咁样。咁其实咧，我都 你教人啊， 我教人啦， 好嘢， 听到都觉得好有说服力啊！ 你一睇就知道你个人最有嗰啲耐性啊！ 系啊，净系啊，凭啱啱嗰四个字，你教人啊，呢度已经可以系成为半堂嘅素材啦。用唔同嘅语气，你教人啊，都已经 表 达紧 唔同嘅意思啊！ 你教人啊，就已经有一种不屑啦，同埋一种怀疑啦。你教人啊！咁啊，即系有一种疑问啦，咁系啦。咁你啱啱系用边种语气啊？ 先激动得滞，我头先系，你教人啊？咁样即系觉得，喂，好劲， 好神奇， 好犀利，咁 系啦。咁但系我从来都好怕，之前好多节目都有讲，好怕用教呢个字啦， 分享 啦，咁样。咁但系啊，始终话晒都系一个叫做个零钟嘅一个工作坊啦。咁都要谂下啲一啲内容系点样。咁啊，其实本身咧都系有一啲叫做指引啦，即系我呢一堂希望嘅内容系啲乜嘢，即系唔系。 漫无目的乱咁讲嘅，希望俾同学仔知道啲乜嘢咧咁样。咁啊，嗰个主题类似系校园记者咁样， 嗯、 因为而家我谂好多学校都有，以前我哋都有，即系有时会做下啲采访啊，整本嗰啲学校嘅 校刊， 系啊，咁就会有啲访问摆落去咁。咁、 嗯、 所以有校园记者咁。咁我哋即系虽然我唔系记者， 我以为你去教嗰啲咩校园电台嗰啲添。 唔系啊，如果系都有另一都几好玩噶，可能 系。 咁但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工作嘅范畴咧类近嘅，同即系记者就 系 会做采访啦。咁但系始终其实嗰个技巧唔同嘅，即系你港文嘅记者做访问同我哋访问歌手， 娱乐版嘅又唔同啦，即系电台嘅又唔同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唔使咁深嘅，即系中一至中三咁，所以都系 由浅入深系嘛。 系啊，即系最主要啲唔同嘅技能啊，即系听讲读写呢啲咁样。咁所以就围绕住呢啲去谂下，同我哋玩啲咩活动啊咁样。咁因为咧，小弟啊，我系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嘅人。 系 我最憎就系坐喺度听人讲道理 啊， 真系好闷。 系 以前试后活动，你俾我喐下都得。即系你 千祈唔好坐定定， 唔好叫我坐定定，个零钟听你讲嘢，我真系屎俾你睇。所以我自己系咁啦，所以我去一遇到呢啲我就好怕啫。啊，如果你叫我做分享，真系唔好要我讲哇好沉啊嗰啲咁样。就算之前做嗰啲唔知分享咧，又系唔知讲梦想呢样嘢咁啦。咁啊，小弟 先 我唔记得啦。小弟从来都冇乜梦想嘅。咁所以喺嗰啲时候咧，我嘅 sharing 都系我简单讲咗几句之后咧，就不如大家咩问题问我啊咁。 嗯， 即系我嘅角度系我唔想讲一啲。 你唔想知或者你冇兴趣知嘅， 不如你话俾我听，你想知啲乜嘢，我直接话俾你听啦，系啦咁。 跟住系咪大部分人都系问，哥哥你有冇拍拖啊？而家咁样， 唔记得你好耐乱，好耐之前，系啊，佢类似都好似问我，嗰啲系咯，即系你细个想做乜嘢啊？点解会做咗电台啊？咁呢啲咯，都会有嘅，系啦。咁所以我都真系好怕嘅，即系除非我谂到一个好嘅角度啦。咁跟住之后就。翻去就喺度左揽右揽，咁点样可以即做得有趣啲咧？咁样跟住啦，我就发现 啲咩咧？ 其实屋企咧有一个宝藏， 系 呢个咩宝藏咧？呢个就我妈啦。 啊！ 我突然醒起，Auntie 波成妈妈 ，Auntie 听到好伤心。呢、這个时候阿仔先谂起我， 平时 叫你翻嚟饮碗汤都唔肯， 系啦，件衫污糟咗就谂起我啦， 系啦， 系啦，出去教班咧要有问题咧就问我啦。咁点解我会谂起佢咧？系因为波成妈妈，即系小弟嘅妈妈咧，其实佢一路以嚟工作咧，其实佢就系做紧呢啲嘢。 哦， 咁但系只不过佢嗰个范畴教嘅嘢咧，唔系即系叫做校园记者嗰啲主题啦。但因为佢向来都系做一啲叫做 training 啊，同人哋系啦，即系佢系一个社工嚟嘅，咁所以佢系会做好多带啲班啊，接触啲小朋友，以前到而家都系啦，咁甚至乎而家佢进化到。就係好似講好多阿媽啲嘢，唔緊要，我媽唔介意嘅，應該係啦。 係咪即係類似嗰啲領袖訓練營咁嗰啲啊？ 你類似會有呢啲啦。咁但係佢而家咧已經係進化咗咧，佢係做 instructor 啦。instructor 嘅意思即係導師啦，係佢去 train 一啲社工咯。 嚇， 咁嗰啲社工就會帶呢啲咁樣嘅訓練嘅活動啦。 咁強嘅技能， 其實佢好勁嘅。我都醒起，其實我細細個開始我都有上過類似阿媽帶嘅一啲 training 嘅。咁佢係几犀利嘅，你谂翻转头，佢就系嗰啲同你玩啦，跟住佢唔会要塞啲嘢俾你，佢同你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做完之后一个 debriefing 啦，跟住先至会啱啱嗰度大家个活动得到啲乜嘢啊，然后喺嗰度渗少少本身想讲嘅话题，咁嗰件事就冇咁死啊，唔系枕塞落去，系你体会完之后，然后先至玩，即系先听。其实有啲，其实呢样嘢都周围都好多都有嘅。你细个可能去啲 campsite 玩咧，都系一班同学仔，大家就话每做一卷报纸就唔知要砌一个最 系 一砌一个最高嘅塔咁啦。咁跟住大家就砌啦。咁然后佢最尾出嚟咧就系讲咩咧？佢话我话要砌一个全场最高嘅塔，冇话每一组砌一个啊嘛。其实即系佢玩啲 tricky 嘅啫。其实你又可以现场所有嘅人集合所有个报纸砌一座最高嘅塔咁样。咁然后佢就会 debrief 翻俾你听，其实即系同心合力，即系类似系咁啦，啲好 cliche 嗰啲，即系就透过一个活动令你理解一个道理。 Okay.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我谂一路以嚟自古到今都会常用嘅一种方法。 系 咁，但系我哋呢啲唔系成日用呢种方法咧，始终我哋未必识啊。 系 咁啊，有时都系唯有。 听专业的嘅意见，咁啊，即系咁我就大概讲咗俾佢听，我将会教啲乜嘢，咁佢就好快地可能俾咗一啲意见，点样去 organize 一个活动嘅内容咯，咁因为佢我今日就个零钟啫，佢平时嗰啲系全日嘅。 即系十几粒钟咁啊！ 朝早九点零十点玩到 lunch time， 食完个饭翻嚟再玩到晏昼嗰啲， 好夸张。 咁跟住仲有一个小趣事就系、是，咁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咁啊食早餐啦，咁啊撞到我老豆啦，用到撞到我老豆，睇我哋几 close 系啦。唔系因为平时佢喺屋企整嘅，咁跟住佢原来落咗楼下食，跟住讲开，咁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哦系啊，你请教妈咪啱啊，妈咪好劲啊，喂知唔知咧？有啲人知道上堂嘅时候知道系你妈咪教，知道系呢个导师。 就安心啦， 好开心嘅，即系佢有一个 charisma 系可以令到一个课堂咧，叫做系大家会好开心咁样上。 哦、我真系好少听你讲呢一面， 好劲，即系都系劲嘅。咁我都自己觉得，即系啲人话你有啲嘢会似阿爸似阿妈，我觉得呢啲某啲方面我系有啲似佢。唔系，你唔好笑，即系嗰种做嘅工作，唔系咁啊！哇，佢好叻，我似佢咁。 哇， 我以为兜成个圈啊， 用咗十几分钟啊！我几欣赏你啊，波成，好少可赞妈咪，今日终于花啲时间赞下妈咪，我觉得哇几好，呢件事好 warm 好温暖啊！跟住兜一个大圈翻嚟话我啊，其实我呢方面似妈咪。 妈咪啊！呢、這个回味枪几犀利咧？咁样系啊，咁我觉得啊，真系。真係有一啲嘢，即係你自己屋企人其實叻，有時你真係第一醒唔起噶。佢嗰樣嘢未必好似呢一種類型，可能有其他嘢叻嘅，即係哪怕煮嘢食啊、針線啊，或者各樣嘢。我覺得有時你會遺忘咗咯。 係 你越 close 嘅，同你平時見得越多嘅人咧，你係越容易唔記得咗嘅。係 咁，你係咪真係有用佢教你呢招先？係 啊，佢俾提議咗啲活動，跟住我嚇得唔得㗎？會唔會好悶或者玩到咁耐？佢話得㗎啦，你肯定 overrun 㗎啦呢度。佢話我已經諗到好多活動可以，好多嘢發生，好多嘢講啦。 點解你唔索性不如媽咪你去 教？我要賺錢養佢。跟住個結論就係咧，我最後真係 overrun， 俾佢講中咗。 好嘢喎！ 即係活動嗰啲真係係，即係我諗即係太多經驗啦，幾十年佢已經 assess 到究竟點樣控制。咁呢個亦都經過今日，我都好佩服一啲老師啊 ，classroom management 課堂管理。真心佩服， 我得闲上去你屋企打搞下， 打搞下， 请教下 Auntie 先。 唔好话管理啲学生，管理自己把声都好紧要，已经沙晒把声。佢都系啊，都佩服佢啊。无论系平时讲话两边走之外，其实本身老师嘅身份去点样教学生呢样嘢都佩服嘅。同时头先讲近期都好多歌手去做 school tour 咧，佢都系其中之一啦。佢系力津啊。 慢慢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别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乱想。输一的爱来让我担当，为你天天 stay by。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啊，力争嘅专一担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石鼓洲外海人工岛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工人死亡。环保署表示，朝早9点左右，有人发现呢名工人在一艘等船上被机器夹到手部，受伤昏迷，其后于现场被证实死亡。据了解，承办商将会向死者家属提供紧急恩恤金。环保署高度关注事件，事后即时派员了解，署长徐浩光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署方人员正透过承办商联络死者家属，以表示慰问和向他们提供适切协助。环保署已经要求承办商全力配合海事处的调查，亦都已经责成承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西贡牛尾海一带水域据报发现一条鲸鱼，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副会长麦希文估计属于布氏鲸或者角岛鲸，指鲸鱼在本港水域出没是较为罕见，可能因为追捕鱼群觅食，亦都不排除鲸鱼的导航系统有问题。他呼吁市民不要出海寻找鲸鱼，因为船只的噪音或者人类的活动会影响鲸鱼，对鲸鱼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影响它自行游出大海。渔护署表示，寻日下午接获警方通知，正派员到附近一带巡视，呼吁市民如果发现鲸鱼，必须保持适当距离，以免对鲸鱼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亦都可以减低鲸鱼意外碰撞到船只或者市民的机会。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尼与日本外相林方正会晤。外电报道，林方正呼吁中国从科学角度应对福岛核处理水排放问题。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说，林方正表示日方愿意从科学角度就排放问题和中方进行沟通。外务省说，林方正在昨日的东盟会议上为排放计划进行辩护，并就中方指排放计划没有科学依据作出反驳。印度发射月船三号月球探测器，预计下月底抵达月球表面。若果成功，印度是继中美和前苏联之后第四个成功登月的国家。印度4年前曾经尝试登月任务，可惜失败。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逐渐转坏，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逐渐增强，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系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

尘我仍没法感到被爱、哦哦哦哦、重复挣扎过绝不将底线删改、哦、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难同在精神我们或更需是爱， 对不住，我发现有时听多几首歌不一定是有帮助的。有一些答案，就算你拖几耐，都不一定答得到的。 呼吸竟有些陡峭，如同被电击一刹电流，可开心半天。这刻你在我面前，怎想到 一年听了有两首作品，包括有 Aden 红座星的单曲循环症，还有 Nancy Kwai 月速 My Breath Away。 一时人是有惰性的，习惯做开口慢一点的那个，习惯想人地去落决定。 类似麻醉状态，当我自觉迷上你，沉迷到与世隔绝，在眼中只有你。吻下来或者神奇，但后来是漫长妒忌，失去重要性，难道我厚着面皮？问你何以后退，左顾右盼，忘记找我。怀疑我也许太笨，下意识相信过，在乎你摇摇晃晃，有啲想知道我未来没有我，只有更坎坷。 变个。 雷仲德編曲監製雷仲德，作詞陳永謙，有佢呢一位女生 Sophia 阿喬，無意識愛人。有時咧做詞開口嗰個咧，到你想開口嘅時候，你會發現下下都要受制於人喎。到人哋開口先嘅時候，你先發現個結果唔係自己想要喎。 我說你太麻煩，自問我是平凡人，沒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關心。嗯是我沒法一個面對，你已更開心。忘記你以後已習慣一個。中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你？ 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JNYB's 的最新排台作品分分钟都需要你。人是这么衰格的，当人地去答了一个你不想听到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会舍得的了，你就舍得开口的了，你就会问返转头可不可以不是这样啊。 我有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给你爱拳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守护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伤心，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爱唱着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别害怕我在跳着，人潮还有宇宙这时的爱你，从此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好耐冇见到呢一位嘅朋友仔啦，签入咗新公司，亦都推出佢嘅最新排台作品，佢系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 泡沫破灭时，如织机

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麦克风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 今日点歌对象咧就系呢一个嘅公开试成绩嘅，非常之唔想面对啊，因为就 点解啊？过咗咁耐啦， 并不是一个好嘅回忆啦，对我嚟讲。 唔该，你的回忆不是我的， 所以你嘅回忆系好嘅系嘛？ 冇，已经冇乜点理佢啦。 咁忘记咗系忘 记咗啦。 其实咧讲得出呢一句咧，证明。开始老啊， 好啦， 真系开始老。 今晚你记住罗家英啫嘛，系啊，我净系记住，唔记呢啲嘢噶啦，而家。 大家就记住啦吓，波城嗰啲成绩咧，就造就到佢个人系 而家搞成咁啦，所以真系唔好读死书啊！个人要灵活变通，细细个学多啲嘢，做多啲运动，吸收啲大自然嘅气息咧，个人就会健康啲。 唔系，我系想讲，所以证明读书真系好重要。 唔读书的人就会咁乱讲嘢啦，咁啊，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啦，亦都见到有啲 DSE 考生都有留言啦。如果你都系今届嘅 DSE 考生，都同我哋可以 share 少少咯。而家感觉系点样样啊？你又想听首咩歌啊？咁样咯， 抒发下啦， 抒发下咯， 仲有 几 日 啫， 真系一个星期都 系啊，都翻唔到转头啊！啲嘢要发生会发生。哇！嗱，试你又考完啦，你都唔会可以再改变啲咩噶啦。 听到之后我都安心晒啊， 梗系安心啦， 好安慰啊，直头觉得。 听到都安心啊！真系 系 啊，你觉得好啱 喎，系既然都改变唔到， 系啊，点解我之前嗰个几月都谂唔到嘅咧？啊，你讲完之后，哇，道理王啊！ 虽然呢个故事讲唔出啲咩大道理，但我就觉得非常之有亲切感 啊！咁啊，好啦，系讲得出呢一个都一定有咁长年纪。好啊，先听阿斌啊，写咩俾公开试成绩啊？ 亲爱嘅公开试成绩。你好啊，严格嚟讲，你真系呢个世界上我最唔想面对嘅人嚟噶，因为见到你就好似见到过去自己所有嘅缺点，懒啦、啊，自作聪明啦、啊，掉以轻心啦、啊，临急抱佛脚啦、啊。我知道呢个时候有啲同学仔下星期就要同你见面啦，当然有一啲同学仔会好中意你啦。但我亦都知道有一啲同学仔抱住一种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嘅感觉同你见面，嗰种感觉就好似你去 speed dating 咁啦，一日未见面，一日你都唔知道对方系点嘅样，点嘅性格，系咪自己想要嘅呢？系咪自己需要嘅呢？谂翻起当年呢，在这场公开试后的 speed dating 当中，我见到你第一下的感觉就是，哇，中伏，我可不可以不面对啊？这些东西跟一世的、哦、甚至乎我为了改变这个结果，我特登课金给了几百元去复核某一些卷的成绩，就好像英文科那样、啊、CCCDC 最后 line curve 得个 D， 比在你都不忿气啦，是吧？不过结果证明钱是换不到成绩回来的，所以这个结果都是跟住了我一世。 的而且确，这个结果不是最完美，亦都唔系我最想要嘅，但系实际上有冇阻止到我嘅梦想呢？又好似冇喎。我放咗你入柜桶，收埋收藏好之后，我提自己唔想再见到你，亦都唔想再见到自身嘅呢一啲缺点。所以讲到呢度，我都系要多谢你噶，多谢你当年刮咗我一巴，刮醒咗我唔好俾人睇死，更加唔好睇死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考试呢，除了公开试之外，就是怎样令自己变得更加好。在这里我要送一首 Windy 詹天文的《没有你的新学期》给你。在公开试之后，没人会再逼大家读书，成绩也不会再跟住你一世的成就。无论你考得好与不好，由今天开始想想怎样令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开始成绩仲系用紧 A B C D E 嘅奔神墙。 所以话你最知听众心。 我每次贴题都贴得准噶， 系啦，我不忘记。 当年我都系靠贴题啊，公开考试先合格。 咪贴到你咁啊？ 咩题啊？有吓，俾你讲埋先，我先听。 知唔知文？ 系 会让你起身学期。 系啊， 贴咩题啊？一温晒噶嘛。 啊，咁你咧？当年你吓呢、這个公开试放榜啊，呢一场 speed dating 入边啊。你又点啊？你嘅结果？ 我当年正常常啦，不过不失啦，而家都仲系一个人啦。我有 appeal 咯，有成功到咯。我一个成功嘅例子。大家成日都 话 有个迷思 appeal 系唔会成功嘅。 我咪就系唔成功。 系啦，我就系成功嗰个啦。 证明我系原来系真系值得嘅。我原来 CCCDC 嗰啲 C 应该系好低层次嘅 C， 所以佢就拉唔到。 那个百分比啊，唔同啊。 系啊， 我当年都拉翻个 C 翻嚟嘅 ，D 拉翻去 C 啊。 你走啊你， 耶、yeah, ！十一第一句似耶咁。好啦，我呢个咧就系唔系当年嗰个 speed dating， 而都不过都系一段关系嚟嘅。 亲爱嘅公开试成绩，你好啊！我同你都十几年冇见啊，你有冇挂住我啊 ？Sorry 啊，我冇挂住你啊。嗱，你唔好怪我咁冷血啊！当年呢，我对你系认真嘅，而曾经你都真系等于我成个世界噶。想当年，个个都同我讲话你好重要噶，你决定咗我嘅人生噶，我嘅未来靠你噶啦。咁细个唔识嘢，我都真系好听话嘅。咁我咪尽我嘅能力去追赶你，去追你咯。最后都不过不失，算系咁啦。点知我大个发现啊，啲人呃我噶，你呃我噶，根本就冇人将你放喺眼内啊！你系边个啊？冇人想知啊！隔咗咁多年之后，我开始怀疑根本唔系我嘅问题，而系你嘅问题啊！其实系你舍弃咗我啊！陪咗我一段时间吓，等我以为自己都叫幸福啊！你就将你嘅重心又转移咗去新一批嘅考生嗰度，又同佢哋讲话自己对佢哋嘅人生有几重要啊！ blah blah blah， 明明你只系一个中途站嚟嘅啫嘛，扮晒系终点咁啊！吓，你内心过唔过意得去啊？吓，唉 ，sorry， 啱啱语气重咗少少。不过当系为每年嘅考生出翻啖气啦，都隔咗咁多年冇见，我同你今时今日都冇拉冇楞噶啦，你而家系点都唔再关我事啦，系咁啦，公开试成绩，拜拜。如果依家挑战 DSE 一定劲低分嘅，波成上。 半途而废，让我不必以身相许。 算死也不会不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被拒绝来电，藏心冤。提分手狠一点，我未怕苦爱，反正已不甜。拿痴心当实验，当礼若留下破烂创伤。 有苏丽珊一下子就不爱，当年你好爱嘅公开试成绩，好迷恋嘅成绩，有一刻你会突然之间爱你变成恨你，反转就系啊， 就系咩啊？ 反转之道啊， 就系咩啊？ 就系啦，系啦，咁啊，我哋今日拣嚟呢一首咧，有个听众系当年考 DSE 到放榜期间不停 loop 呢首嘅。 我都系啊，我嗰阵时放榜都系听呢首。 系咩？我放榜嘅时候听詹天文嘅。 系啊，我同埋放榜嘅时候听 New Jeans 嗰啲咯。 咁啊，呢位听众话除咗歌词好中当时嘅心情之外咧，亦都俾到啊力量佢面对未知啊。有冯允谦之前嘅作品，歌名叫做《声音导航》。 是否太多想法未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要在明日自信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我要陪着你找幸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获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有你专心听我讲。 都系听住啲歌词嘅，希望嚟紧放榜嘅时候，咁多位 DSE 考生就顺顺利利咯。 系啊，放松啲啦。 虽然我知放松唔到， 系啊，唔系通常呢啲都系例牌要讲嗰啲嘢。 劲 废 啊！喂，放啲啊，唔好咁紧张啦。 会好噶，会好啊，船到桥头自然直。 直啊！跟住心谂你识咩啊？呢班人，你知咩叫 DSE 咩？诶，先一节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石鼓洲外海人工岛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工人死亡。环保署表示，朝早9点左右，有人发现呢名工人喺一艘等船上被机器夹到手部，受伤昏迷，其后于现场被证实死亡。据了解，承办商将会向死者家属提供紧急恩恤金。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喺呢个黄昏悄悄地听下啲 house music 啊。有冇喺呢啲咁样嘅蓝天白云、好好阳光嘅日子，会令到你有一个冲动，觉得唉，如果我能够喺沙滩边晒住太阳，望住个日落就好啦。第一首听紧嘅叫《Bless Me》。另一位 producer 嚟自南法国嘅 Dombrowski， 之前有一集咧，直情系特别介绍佢。就因為之前嘅 Coachella 當中咧，佢又突然之間出場咧，去救一救場嘅，可以聽下佢呢首新歌，感受下佢所做嘅 House Music。有一啲夏日感好重嘅原因，我觉得係关嗰个琴字啊。喺头先比较抢意嘅部分，你会听到嗰个钢琴个 lead 呢，会令到你有佢走嗰个旋律係哦好舒服啊，係啊，好似晒住太阳嘅一种感觉。听呢首作品呢叫做 Feel So Good。 来自两位的制作人叫 Talking Body 和 Groovy Moving。转一转嗰个主要嘅乐器由钢琴转咗做而家听紧嘅呢一首，有一种新巴嘅感觉，系咪？呢首作品就叫做 La Samba。制作呢首歌嘅制作人嘅名字，其中一位咧叫 Wax Motif。嚟自澳洲的制作人，他的音乐都几受 R&B 啊、Disco 啊、UK Bass 等等这些音乐所影响的。而他的作品也得到很多不同的 DJ Producer 的 support， 譬如 Diplo 啊、DJ Snake 啊等等等等。听下这首来自 Wax Motif 和 Riordan 合作的作品，叫做 La Samba。这首作品叫做 Typhoon， 即是大家在盛传就快会打风的 Typhoon， 来自瑞典音乐人叫做 Erling 所制作的作品。叫泰宽用上呢个色时风呢，应该人会归类呢啲 house 叫做 sex house。 这个作品咧嚟自 Jamie Jones 啊，亦都系 House Music 当中一位都几著名嘅一位 DJ producer 嘅首 Lose My Mind。Jamie Jones 都長期在西班牙的 Ibiza 那裡駐場，亦都有自己 label 叫 Hot Creations。 你興趣喜歡他的音樂，亦都可以看看他 label 旗下簽的一些 artist 推出的音樂，你看看裡面找不到一些你自己喜歡啱你心水的歌。跟著這一首呢，可以說今天 Mixer 圍繞著這一首歌來砌，是我近期非常之喜欢同埋洗脑洗得好犀利嘅歌，嚟自 Peggy Go 嘅作品。嘅 DJ producer 咧就喺韓國出世，而家就長期都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演出啦。 歌词虽然简单，但系都讲紧一个几好嘅道理，就系讲紧有一啲嘅感觉可能讲唔出口，于是乎不如就啦啦啦哼咗佢出嚟啦。游戏高喺六月份推出嘅作品，今日叫做 It Goes Like Na Na Na。呢首作品叫做 Sun Sleeper， 而这位 artist 叫做 Barry Can Swim， 在爱丁堡出世的一位 artist。作品嚟自 Side Piece， 咁由两位都本身好著名嘅 DJ producer 组成，包括有 Party Favor 啦，同埋 Nitty Gritty 啊。有呢首新歌叫做 I Need You。 段嘅 vocal 咧，其实好多出名嘅作品，你有机会听过呢个 sample 啊。包括有 Florida 嘅 Good Feeling 啊，同埋 Avicii 嘅 Levels 都会有 sample 过啱啱嗰一段嘅声。因为呢首咧叫做 Fresh 啊，制作嘅有 Crazy Visa， 而呢个版本就系 House of Prayers 嘅 Poolside Edit。你可能比较着重在歌词部分的朋友呢，希望这半个钟头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哦，有时原来没有歌词，只是在那个音乐乐器上面都可以带动到你。而今天听的一些 House 的作品呢，如果你有印象之前做石山街的访问呢，杨彤都有讲过啦。在 House 的音乐时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器加啲减啲进进出出的一个状态。今日呢一个嘅 EDM Friday Mix 最后揀嚟呢一首咧，叫做 Fresh 啊。咁我呢半个钟头都有令到你超一超啦。下个礼拜一5点至7点，苏动音乐再见，拜拜。